和恩典。福音是神的诫命和应许，凡信他的认罪悔改必得救。福音是神的圣洁，诫命是他圣洁的彰显和他的慈爱，这个叫福音。好，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下面这句话呢，请各位听了之后呢，眼睛不要凸出来哈。福音主要不是描述人如何得救，或者我如何得救。你想一想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下面，当然这是福音的一部分，不过不是使徒书信的中心思想。今天我们活在21世纪的美国，深深受了这个美国的文化的影响。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教会传的福音的信息本身就受了美国世俗文化的色彩影响。啊，我们说你神要你得到很快乐的甚至很成功的人生，那你怎么得到呢？1、2、3、4，你做这个就好了。16、17世纪的清教徒牧师，他们每星期讲道，讲到多次都讲福音，当然不是拿着一本福音单张来念，乃是说每一个星期都传神的圣洁、愤怒、诫命和恩典。他们从来不开布道会的，也没有福音单张，总有人信主，不只是信主，人们会战战兢兢的听懂了道之后，来跟牧师说：“哎呀，牧师，我现在听懂了，我还没有得救啊，我怎么办呢？”那牧师说：“哎呀，快快坐下来，我跟你祷告。”不是的。牧师说：“你回家跟神立约吧。”那你说你不是放走了一个羊吗？不是的，人们听懂了神的愤怒和恩典，神的圣洁和恩典，神的律法与恩典，他老早就知道应该做什么事，在神面前降服下来，认罪悔改，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传的是神是谁，耶稣是谁，然后才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今天我们所传的很多时候是一些的 how to， 如何信主，如何过基督的生活。那圣经里面有没有如何？有的，但是圣经的主题不是如何。那这个是经过的市场学包装的福音的结果。一天到晚讲如何啊？圣经讲什么？讲神的圣洁和他的恩典，讲第6、第7次大概会记得了吧？啊，圣经讲什么？神的律法和他的恩典，他的圣洁和他的恩典，他的愤怒和他的恩典，啊，他的审判和他的恩典，他的定罪和他的恩典。 That's the gospel， 这个全部才是福音。而福音的焦点更是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好，接下来第二，除了讲耶稣是谁以外，传福音的要讲什么？第二，讲神救赎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并没有赐给全人类，这句话什么意思？上帝的永生的应许是赐给那些守他应许的人的，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的永生。那你看是不是就给全人类咯？啊，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你说是啊，给全家？不是的，是给当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同样的，神爱世人啊，将他的儿子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神的爱是有条件的，神的恩典是有条件。什么条件？在基督里，在福音里的条件，在恩典之约里的条件。今天受了心理学的影响，受了新纪元运动，也就是邪教异教的影响，我们会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这个跟圣经所教导的是不一样的。圣经教导神的恩典是有条件的。第一，什么条件？没有人可以达到的条件，就是不犯罪。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达到这个条件了，他为我们死，代赎了我们。第二，什么条件？要认罪悔改信耶稣，就是条件咯，这是神所要求我们做的。啊，我知道有人说：“哎呀，你讲的这么……这些可爱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意思乃是说，神的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 而且不能赚回来的啊。但是呢有点用错了一个词啊，用无条件呢是非常误导的。好，再来，传福音传什么？神的福音的恩召啊，传出去，第一，传神的圣洁和他的恩典；第二，神的应许，也就是包括他的吩咐啊；第三，第十三页，福音呢包括吩咐人来信基督，来信基督，我们要吩咐人，要劝勉人，邀请人，有的时候甚至会哀求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啊。第一是来到耶稣面前，还是以耶稣为中心，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第二有应许，应许就是安息；第三有劝勉啊。使徒行传二十第二章二十一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第一宣告啊，耶稣基督主；第二吩咐悔改；第三应许得到圣灵。既然要求告主的名，就有一个预设，一个假设，就是人知道主的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邀请人来呼叫主的名以致得救的时候，我们要述说清楚神的名，就是神的性格是什么。耶稣基督面对这个少年人的官怎么说？少年人的官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得永生啊？耶稣第一件事，你为什么叫我是良善？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良善的。 So who do you think I am? 耶稣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我是谁？你叫我良善的夫子，只有神才是良善的，所以你要就是当我是神来对待我，要呢那为什么叫我良善？第二，律法是你知道的，耶稣在那里列出了十诫的第五六七八九条。少年人的官说，从小我都守了。耶稣看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要还一件你缺少的，你要去变卖一切的财产，还要分给穷人，你就积财宝在天上，还要来跟从我啊。我们要传神是谁。耶稣第一件事情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今天人们特别是华人呢，没有受过基督教文化洗礼的华人，很需要清清楚楚的了解神是怎么一个神，不然你就给他读，不论是哪一类的福音单章啊，凡是对神的位格不很清楚的，我们传的福音就会打折扣，结果呢教会不健康不成熟。好，所以福音是有邀请的。第四呢，那这个福音呼召有什么特征呢？福音的宣讲是为神的选民和其他的人，福音就是向罪人宣讲耶稣基督。好，我们来看啊，第一，福音是向罪人讲耶稣基督；第二，那对不起啊，我在这里再加一点，所以福音呢是向神所拣选的人和神没有拣选的人同样的宣讲的。我们不能好像那些 hyper Calvinist 那些呢误解预定的加尔文主义者，说神没有预定的人我们就不用管他们，浪费时间。不是的，福音的宣讲是向全人类，不论神有没有拣选他们，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没有可能知道神拣选了谁，这个不管我们的事，不是我们的事。福音是宣讲给神所拣选或者神没有拣选的人。第二，福音的宣讲并不假设人们有能力接受福音。这句话你去想一想啊，我英文读一次 The gospel proclamation does not presume that man is able to accept the gospel。我们传福音不假设人有能力来信来悔改。那你会问咯，那我们传福音就是要人做一些他们不能做的事情吗？答案是，是的，是的。我们传福音不是说你愿意吗你就能得到福音，答案问题是，事实上人不愿意，没有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那我们以为他们愿意，他们可能愿意得到灵光的东西啊，很孤单，所以信主之后呢，他们的信主见证大概是这样子说的， 我浪费了上帝19年的光阴。大学2年级的时候，有个女同学品格很好，一天到晚折磨我，要我去查经班，我很孤单。听了她折磨之后，我就去了。现在我信了主，不孤单了。多少人讲过这种见证？成千上万的华人留学生讲过这种的见证分布在各教会的车刊里面是吗？我在美国39年看成这样，也看了不少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清楚了解到我们是罪人，需要十字架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不是的，宣讲福音并不假设人愿意甚至有能力接受福音。圣经的教导是以弗所书2章1节，你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是该死的。那你说你传福音，人家又没有能力来领受，你传什么？为什么要传？答案是，究竟圣经说福音是什么？圣经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人有没有相信能力呢？没有。我给大家想一个问题，下面只不过是一个比喻而已，你不要 take it too literally， 只是一个比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吗？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他就出来了。请问拉撒路走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听到了耶稣叫他的名字？没有听到他怎么会走来的？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他就走出来了。有没有听到？我这样问好了，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他走向耶稣面前之前，那一刹那是死的还是活的？死了怎么会走向来，走到耶稣那里来？你说活的还需要听他耶稣叫他做什么是吧？我再问你他向耶稣基督走，他是死的还是活的？活的才会走路，对不对？活的才会走向耶稣来，谁叫他活的？所以耶稣是先叫他活，他才有可能活，有可能听到耶稣叫他走到耶稣面前，是吗？不是说耶稣叫他拉撒路出来，他就自己复活了，然后他就听到耶稣叫他，他就来，不是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叫他活过来，他才有听得到的耳朵走到耶稣的面前。好，同样的，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以弗所书2章5节说，是神叫我们活过来。活过来了，下面8节才说，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借着信，这个不是出于你们，是出于神所赐的。所以神叫我们活过来。所以呢，福音的宣讲并不假设人有能力领受福音。人不是好人追求真理，我们就就顺他的良善，告诉他怎么得到他所追求的。不是的，圣经不是这样说。第三，是福音本身并不克服人的无能，不能接受福音。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宣讲福音这个步骤这个行动，我们讲福音呢，福音的宣讲并不能克服人不能接受福音这个刚硬的心。克服人刚硬的心的大能是圣灵的大能，不是人宣讲不是看你那天晚上 pizza 新鲜不新鲜，热不热这个茶点好不好，诗班唱诗动不动听都不是，这些是圣灵的大能。当然你们既然搞茶点就搞得好一点这个是见证的问题。但是人信主不在乎你的茶点热不热，你的诗歌唱得好不好，是圣灵的大能。OK， 福音本身并不克服人的无能，福音乃是神的大能，为要救人。OK， 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怎么传福音的？那你说，你既然说 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就不用传福音了，反正神会吸引他们来的吗？不是的，神偏偏呼召教会宣讲福音，然后圣灵按照他的美意感动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基督面前。好，司布正怎么传福音的呢？他说他不论用哪一段的经文传福音讲道，他从那段经文就拉一条直线到十字架面前，就跟人说，你想要罪得赦免吗？你想要良心清洁不亏良心吗？你想要克服你的罪吗？看啊，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看啊，神的儿子，来，你要来悔改认罪忧伤，然后唯独依靠耶稣基督啊，不是说快点来啦，你不来神很伤心，神需要你捧场，不是，也不是说你来了很多很多的好处，不是，你要罪得赦免良心清洁吗？看啊，神为罪人所预备的就是十字架和他的复活，神要我们做的是悔改信福音，意思就是说我们宣讲耶稣是谁，耶稣是神，是罪人的救主，神的吩咐和邀请是悔改信靠基督。你要得到永生吗？你不要把它反过来讲，你不要说哎呀，你不信耶稣神很伤心啊，圣经没有这样讲。当然神有哀求人，有的啊，以西结书等一下我们会读的，有的啊，但是我们没有资格去判断他不信主会怎么样，圣经没有讲清楚，我们不要去讲。我们讲你要得到永生啊，罪的赦免，清洁的良心，活水的江河之涌，直到涌到永生吗？永生吗？可以看神的羔羊来到十字架面前，降服在十字架的面前，信靠悔改啊。所以我们也是传人如何得救，但这个如何呢，不是那你现在跟着我讲一二三啊，你跟着我祷告，这个是次要的，这个是方法，重要的这个如何得救是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可以做什么才得救呢？答案是什么都不可以，耶稣都做了。那我要做什么？我要依靠耶稣基督，来到十字架面前认罪悔改，唯独依靠耶稣基督。我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是毫无良善可陈，无善可陈， no good there's no good in me to show God， 我不可能贡献于我的得救，我没有功劳，没有良善，没有公义，唯独耶稣有。好了，什么叫做信靠耶稣？就是好像三福训练里面说，我现在辞职不干做自己的救主了，我辞职不干，完全的降服，让耶稣，唯独耶稣来救我，那叫做信耶稣。信耶稣不只是说哦，我知道耶稣两千年前哦，那叫耶稣，那不叫信耶稣，那叫知道，很重要，很需要，但是那个不是一个完整的信心。信心是降服在神的面前。好，所以呢，我不太愿意接受太多的邀请去华人教会讲布道会，因为华人教会有着一种的不明文的期望，希望多人举手决志，而我去讲的布道会很多时候都是破纪录的低啊，少人举手的，除了有一次他们啊祷告准备的非常好。有的时候呢我就讲十诫啊，差不多讲到十诫两三分钟之后呢，就有人动要去洗手间了，我就说你现在听得不舒服对不对，恭喜你，你开始听懂了福音了，不过请你忍耐一下，不要先走好吗？我们很多时候领人归主，他们没有听懂神是这么圣洁祭邪的神啊，你宁愿要人听懂了神怎么一个神呢，还是给人一个折扣的福音？你给人一个打了折扣的福音吗？后面有一大堆的善后工作要做，那也就是 partially 部分为什么华人教会的前门大开后门也大开啊？那些 信主了、觉知了、归主了、受洗加入教会了，在查经班里三年之后，你发现他不相信三位一体的，他不相信耶稣是同生女生的，圣经的神迹都不相信的，他的理性还没有降服下来，或者他其他部分啊，生命的结构还没有降服下来啊。你说，哎呀，你这样讲，没有人来了。So what else is new？ 啊，福音从来就是啊，就是绊脚石嘛。那有什么稀奇？有什么稀奇？当然，我在这里说，不是要我们做的越令人讨厌越好，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你的茶点还是要做得好的，诗班还是要练习的啊，什么都要做得好的。但是，福音本身从来就是绊脚石嘛。但是在圣灵的大能光照人的心灵，啊，人。看清楚自己的光景，原来我在神面前，我的灵魂是多么的危险啊！听懂了啊？爬着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啊，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欢呼快乐的啊，赞美主，罪的赦免，良心得到清洁洁净，真的喜得平安，不是很浮的，不是 shallow 的，不是肤浅的喜乐。下面我们还要讲，得救的确据也是，也不只是起初听到福音欢然接受，也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四种泥土的第二种。好，这是福音的护照。下面呢，我们要讲有效的恩召了。刚才我们说过，福音的护照呢是传给所有听到福音的人的。那什么叫做有效的恩召呢？就是圣灵与神的道同工啊。我们先讲一讲啊，父神呼召人。什么叫父神呼召人呢？就是说圣父将他的道大有能力的来得着了一个人，就像我们看这个古装电影，皇帝的圣旨来到一个乡村啊，拿圣旨的人来，那这个是圣旨，召你入宫。好，那一般人看到皇帝的圣旨来到，就乖乖入宫了。谁敢违背神的皇帝的圣旨的？不过呢，今天美国政府的圣旨呢，在纽约是很多人违背的，叫做 scuff laws。你知道这个开车啊，违章呢，违法开车，你就拿到 ticket， 对不对？什么叫 ticket？上面写是什么 summons，summons， 就是传单、传票，传你去上法庭，你不上你就罚款就是了，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呢，拿到这个传单就不理了。有效的恩召乃是说，神大能有力的将他的圣旨传到人的生命，但是呢，这个圣旨呢是大有能力。Get hold of somebody， 得到这个人，他就乖乖的被召了。当神呼召的时候，他有效，有效就是结果是人被召了，被召做什么了？来到神的面前。神不单只是召一个人，以他的大能呼召一个人，他还进入到人的里面重生他，那叫重生。我用英文说一次，呼召 ，calling。Is what God does to a person， 是人向人做的大能的工作。Regeneration 重生呢 ，is what God does in a person， 是圣灵在人生命里面做的换心，把舌头做的拿走，肉做的放进去，换一个心，这叫重生。呼召和重生，呼召是神向人做的，他的道临到人，得到他的生命。重生呢，是圣灵在里面彻底的洁净，然后换了一个人性，换了一个 nature。在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时期呢，恩召有效的恩召和重生是用一个词代表的，就是用恩召代表的。我再说一次啊，在十七世纪清教徒和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呢，他们不用重生的两个字。但是呢，在他们的呼召的定义里面已经包括了重生了。二十世纪的改革众神学家呢就讲得清楚一点，比方说穆里、在斯、救赎、奇恩，或者是 Ferguson 磐石之上，就告诉你 呼召是什么，重生是什么。我的教授 Norman Shepherd 喜欢说，呼召和重生 is the Holy Spirit's 1-2 punch、啊、双重的绝招，一个是来到你面前得到你，这个是进到你里面改变你啊，呼召和重生。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既然被召而且被改变，我们就啊降服在下面，在神的下面，跑到十字架面前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啊。最重要的经文呢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上帝是信实的，这是上帝召我们与他儿子有份的，上帝是信实的。 God is faithful who has called you into fellowship with his son， 神所呼召的人就与基督有份，就是进到基督里，也就是借着信心悔改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所以呼召呢，在这个意义上，在这层的意义上，不是指福音的宣讲。刚才我们所讲的是福音传出去，不论人家信不信，不论是布道会、培灵会、夏令会、冬令会、儿童夏令营，反正我们要做的，反正就是呼吁人到基督的面前。那这是我们要做的，这个福音的呼召。有效的恩召是圣灵自己与他的道同工，同做见证啊。所以，我们这个 C 后面还有一个 D， 就是 the testimony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见证神的道。当神的道宣讲出去，啊，父神得到罪人呢，是因为圣灵与他的道同作见证。所以呢，我们要欣赏，我们要体会到神的道和圣灵的工作是多么大有能力的。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忠于loyal to true to 他的道，好好的将福音清楚的、诚恳的、完备的传出去，不要打折扣，不要怕人家被冒犯。当然我们要带着笑容，温柔的、敬畏的传福音，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啊，但是不要在福音信息上打折扣。我们祷告，谢谢天父给我们宝贝的福音，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做你的儿女。求主给我们对信这个福音有更大的信心把握，有更活泼的盼望，勇敢的心，将这个福音温柔的、勇敢的传出去。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无比的福音，奉耶稣基督圣灵求，阿们。